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哎嘿，我是道道，又见面了。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这个周二版本哈。那么昨天也是预告过了，今天呢会迎来一支乐队，他们到底是谁呢？我要先卖个关子。不过今天呢大家看到了我的标题，就如果你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呢，会看到说猫科动物。说为什么会起到猫科动物呢？现在不是说嘛，这个每天吸猫一大口成功活到99，所以说猫这种动物呢很多很多的人喜欢。反正我现在自己也养猫嘛，然后每天看着我家那只胖猫啊，觉得心情简直是无限的好。就每次看到它卖萌的时候，哎，这个基本上就是主子有需求的时候了，不是这个要罐头吃，就是要水喝，要不就是陪要你陪它玩。但是不管怎么说呢，猫科动物其实有很多啦，像大到狮子、豹子、老虎，那小到一只小猫咪，小奶猫，这等等等等都是猫科动物。但是呢，你知道吗？就是猫科动物呢，曾经呢有非常非常专业的科学家去给他们排了一个等级，在所有的猫科动物当中，到底谁才是猫科动物当中的食物链的顶端呢？你们猜一猜，是谁？给你5秒钟的时间，想到了吗？到底是谁呢？哎，我还是不告诉你。好了，那么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呢，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到底猫科动物到底是谁。好了，那两种方式，如果要是视频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有一个挑战新歌声，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啦。这是我们的现场啊，在这里呢您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刷刷小礼物。还有一种视频的方式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活力982，然后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在上面呢依然是可以留言互动分享关注以及小礼物，走一波666。好，那么如果你要是只能听的话，那就锁定 FM 98.2就可以了。今天依然有很多的好歌带给大家。那刚才那个问题，其实现在答案要告诉大家，这个猫科动物到底所有的猫科动物当中谁才是食物链的顶端，答案就是家猫。为什么呢？大家想过这个没有？因为家猫征服了人类，哈哈哈哈，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家猫才是所有的猫科动物当中智商情商都是非常高的，虽然他们捕猎的本领呢已经这个基本上退化了，但是哎，他们可以过得很安逸呀。所以说他们就有着成功跟灵长类动物包括高级动物人类之间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准则。好了，那么说了这么多开场之后呢，我们还是要隆重的介绍出来今天的到场嘉宾。为什么说了这么多的猫科动物，今天并不是一场吸猫的节目，而是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就叫做猫科动物，欢迎耶！ Yeah，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猫科动物乐队。 哇哦，猫科动物乐队，来分别介绍一下我们的4位成员，好不好？对， 大家好，我是主唱易甜甜。 啊，易甜甜，欢迎甜甜。哇，这个声音是来自哪里的？来，我们再来介绍，分别来介绍一下哈，从键盘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键盘手大丁。 大丁，哦，欢迎。还有我们的两位吉他老师，来分别介绍一下。 你好，我是贝斯手。 哦， 哦，贝斯手谁？ 贝斯手阿贝。 阿贝哦，贝斯手叫阿贝。那吉他手是不是叫阿吉？ 不是 啊， 是吉他手阿炳。 啊，阿炳，哎，这个阿炳也是一个知名人物啊。对，但此阿炳非彼阿炳。好了，那么猫科动物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之前呢，我看到猫科动物的资料，我觉得啊，这个资料简直就是可以称为是教科书的范本。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格式的原因哈，不能添加进来，否则的话，我一定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觉得这个PPT 呢做的非常的可爱卡哇伊，而且呢非常简单易懂，让人一下就知道哎我是谁，来自哪里，担任什么职务。对，那我想问一下四个人这个猫科动物哈，这为什么是猫科动物呢？是不是跟它这个食肉性有关系呢？谁来解释一下？ 我呀， 对，我们这个得派一个主说啊，要不然就尬聊了。来甜甜你来解释一下吧。 我们叫猫科动物肯定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喜欢猫。 啊，真的吗？ 我们所有人其实我们乐队所有的人都养猫。 都养猫，哇。 对。 哇，那分别养的你养的是什么猫呀？ 食物链的顶端，家猫。 家猫。对啊，好吧，这个猫也是，我觉得提到养猫，我觉得今天完全可以开辟一个新的话题，吸猫。对，因为我也是养猫人士嘛，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提到猫肯定是有滔滔不绝的话题了哈。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确实并不是跟家猫有关系，也不是跟宠物猫有关系，不过待会儿大家可以理性讨论一下哈，而是跟音乐有关系。就说到猫科动物呢，今天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歌曲要带给我们大家，接下来呢我们会一一给大家呈现哈。还没有说刚才这个猫科动物的由来是什么，是就是因为大家都养猫所以就叫做猫科动物是吧？ 其实一开始是因为喜欢猫，大家都养猫 啊， 然后后来呢慢慢的做，就是我们的音乐最主要是我们喜欢这个样子 啊， 所以一直以这个样子去呈现。后来有些朋友就告诉我们，看完演出听完歌曲之后觉得我们这个风格呈现出来的效果跟我们的名字非常的贴近， 哇， 于是我们就肯定的把它叫做猫科动物。 哇，哎，我跟你说甜甜，就是我在这里听你说话的时候，我仿佛在听莫文蔚在讲话，真的，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超有那种感觉。就不知道待会儿唱歌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哈。对，那今天呢，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要带来 C 位主打歌。今天他们带来的所有歌曲呢，我觉得看名字都是非常的给力哈，也是非常的有内容。那么 C 位主打歌，你们选择的是什么歌曲呢？ 是赌局。 赌局，哇，一上来就是这有这种博弈的感觉。对，那这首歌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我们是先唱然后再来聊一聊好不好？ 好的 好的，那么准备好了吗？ C 位主打歌马上开始。诶，找一下。好，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OK， C 位主打歌准备好了吗？现在马上开始。什么键盘没有声音是吗？好吧，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哈。这个键盘，这个至于为什么没有声音，那吉他我们可以先开始吗？还是这首歌要配合着键盘？ 要配 合。要配合啊，好吧，那我们哎，有声音了耶。好，可以了吗？好，我们的辛苦我们的百万调音师啊。那在这个间隙当中呢，我们可以零星的听到贝斯的声音还有键盘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接电和不接电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现场马上就要给大家带来非常非常给力的这样的一个 live house 级别的演出。至于这个赌局到底是什么样呢，我感觉现在也是一场博弈的开始啊。准备好了吗？现在再试一下，来，三二一。OK， 可以了吗？ Hello，Hello， 好了，准备好了，我们的这个混响也已经开了哈。OK， 试探着陌生的去和在愧疚背面步步退缩，被放肆人多的机构 后流雨滴碎毁了沉默，玩笑能太过，重复是纵容，时常输赢被你摆弄，太久越痴迷，越顽强越堕落。 这首歌《赌局》来自猫科动物，我刚才就一下子理解了为什么，就听过你们歌曲的人都说这个歌曲的曲风跟你们的名字特别的接近，果然都是像猫一样神秘莫测，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现场真的是超赞的。哎，我突然间刚才有一个感觉哈，就把这个现场可以完完全全的留给你们，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小型的 live house 的演出，虽然说这个灯光稍微有点亮。对，平时还是以这样的就是现场唱现场为主是吗？咱们的乐队 是的 啊，是的。对，今天是不是有一点紧张？是有一点不习惯吗？ 有点，就是其实我们实际在 live house 的时候是比较多走动 啊。对，今天场地有限哈，没关系，就是可以站起来的。虽然说可能走动来说并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但是站起来跟大家嗨一下互动一下还是可以的哈。对，那刚才就是感觉到好像第一首歌还是稍微的有可能因为场地有限不太习惯，所以稍稍有点拘谨，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可能多少会有一点， 多少会有一点哈。对，四个人是属于不善言辞的那个类型吗？还是说只是因为可能面对镜头还是有点不太熟，所以还没有打开？ 我们很久没来电台 了是吗？ 几年前 啊，这个我们的话筒啊，是的， 几年前有去过一次，但是也很多年没、 哦、很多年了。哦，好，对， 习惯， 不是很习惯， 还要想怎么接主持人的话，是吧？ 没关系，就是这个不用想怎么去接我的话哈。那我今天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辅助的一个角色，然后整个的场子就交给你们，由你们来打开，就把它当成你们的主场就好啦。台下坐着你们的2万粉丝，对，好。那《赌局》这首歌是什么时候的歌曲呢？是新歌吗？还是说之前写过的？ 是之前写的 啊，之前写的。哎，咱们这个乐队的就是词曲包括创作什么的，主要都是由谁来经手呢？ 主要是我 啊，主要是你。嗯，对。那甜甜肯定，因为这是整个乐队唯一的一朵花啊，那你肯定是乐队的核心人物喽。 不是， 不是， 对。 那你觉得核心人物是谁呢？ 你觉得我们的核心人物是谁？ 我觉得，然后选一下，难道是键盘手大丁老师是吗？ 对，你觉得是就是 啊，我觉得是这样。对啊，我看他穿的美国队长，我说、那一定 是不 是， 那是钢铁侠。 钢铁侠 啊，是吗？是吗？我看不清，我看一下。 钢铁侠。 哦，钢铁侠。那、好吧，那你是特别喜欢钢铁侠吗？ 没有，我就是刚好喜欢这个图案而已。 好吧，对，我以为你是漫威粉儿。我说刚要问一下，你最喜欢漫威的哪个人物？ 钢铁侠可以。 啊，钢铁侠也可以哈、啊。对， 因为他最有钱，还能飞的。 啊，对，就非常的直接。我觉得有钱就是好的。对，可是他确实长得有钱又帅，谁不喜欢当这样的人物，对不对？好啦，那么说远了哈，这个到底灵魂人物是谁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每个人都是各司其职，我觉得对于一个乐队来说，可能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哈。那这一直沉默的两位阿贝和阿炳，对，这两位你们是什么时候就是加入这个乐队的呢？或者说你们觉得这个乐队在乐队当中自己担任着什么样的职务？嗯，占的多大的比重？ 比重的话，那大概大概是99%吧。 哦，真的吗？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哎。对， 对，我们从来都说贝斯手才是灵魂人物、 是 啊，是贝斯手才是灵魂人物。然后也有就因为贝斯手常年都是在那个特别暗的阴影面积当中， 不要说出来， 所以是幕后的大 boss。 对，所以才是灵魂人物嘛，因为看不到实体。 对， 对，但现在来说，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大家可以猛劲儿的盯我们的贝斯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年轻，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乐队。那我们乐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啊，成立我们 是，这个就早了， 对，有一点早，是2012年的时候就成立 了，那确实是挺早的啦。 但是我们当时成立是在成都 哦。 对， 但是你们没有一个是成都人哎， 都没有是成都人。 对，所以你们是怎么在成都相遇了呢？ 我跟主唱甜甜是在成都那边上学 哦。 对，然后我们一直在那边毕业之后一直在那里工作。 哦，所以就认识了。 对，然后大部分的歌嘛，主旋律还有歌词都是甜甜写的。这有一天，当时我忘了是什么时候了，反正他就想说他想了一些旋律，写出来，然后就问我能不能编一下。然后我听的就说他的旋律部分很吸引我，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平常听的歌都不太一样。 那就不如组个乐队吧。 对对对，后面就是这样。 对吧？ 组的乐队。 是的。但是我就是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叫应该是叫《北京的夜》，然后第二集呢就讲了一个酒吧歌手，他就特别想组一个乐队，但是这都是真实拍摄的啊，记录下来他组乐队的这个过程。几个月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所以我就是看完那个之后，我就发现说，原来组乐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我原来以为说，哎，大家志同道合，好像碰在一起很容易就组成一个乐队，但好像并不是这样哈。那所以当时就是乐队成立之初，就是咱们现在的阵容吗？ 不是 ， 不过 哦， 其实做乐队，对吧？其实我们所有做乐队的人都觉得说，做乐队就是像谈恋爱 啊、 谈恋爱不就是一对一嘛？我们谈恋爱的乐队，这个都是一对多，多对多 啊，一对多，对，多对多， 是 可以有多组 CP，不断的组合。 所以说，找到很合适的几个人在一块是很难的。这不一定说是只是说志同道合。 其实志同道合里面也会细分很多，有些人可能会喜欢那个风格多一点，喜欢这个风格多一点。 对， 那每个人创作的话，他的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得慢慢磨合嘛。 是的，还真是得慢慢磨合哈。对，那现在固定下来的这个四个人的阵容是什么时候开始确立的呢？ 是 2016年。 2016年哦， 2016年， 那也有两年了， 快六年吗？是的，2017年好像， 对，记错时间了，大哥。 对，2017年， 记错时间了， 对，就上一年。 小本本给你记下。 我们还有个鼓手没来。 啊，我们还有一个鼓手没来。对，是因为今天场地有些鼓手装不下了。 对， 也不是， 我们把它变成了 MP3。 鼓手说：“哎， 对，目前 他在 iPad 里。” 我的天哪，鼓手说我难道就是 MP3 一样的可有可无的存在吗？不不不，你很重要很重要啊， 非常重要， 对，非常重要，现场没有鼓手是绝对不可能的。好了，那么一起 每个人都需要 MP3。 对啊，所以说鼓手你还是很重要的，待会儿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场外连线哈，说说他们为什么不带你来。对，好了，那么今天的猫科动物就是刚才开场的赌局啊，这首歌的名字叫赌局啊，是 C 位主打歌，已经让大家大致了解了一下这个乐队的风格，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欣赏和喜欢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还是要多多给他们，让他们呈现更多的多元化的歌曲和元素。那第二首歌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想好了吗？ 好， 想好了。 第二首歌给大家带来捉迷。 捉迷啊，你看还是像猫一样的神秘莫测，我们永远抓不住一只猫的行踪。 可是没有藏啊。 哦，还真是，那就捉迷吧，它没有藏，可能是藏不住吧。 你会发现的。 对。好，那这也是乐趣之一嘛，对吧？来，我们准备好把这首歌带来。 心太多慌。 这首捉迷没有藏，对，就叫捉迷啊。这首歌也是更加的迷幻，怪不得叫捉迷这个名字。我刚才就是看现场的时候，我就会就觉得今天真的是我就是这一年节目下来哈，真的现场效果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绝对能排进前三。因为我觉得所有的配器这样的搭配，包括演唱，真的可以用完美来形容。对，尤其是像键盘啊、贝斯啊、吉他呀、这样的就是配器在一起组合，就尤其那个钢琴的声音，虽然说这个我们是电钢嘛，但是它那个声音一融进来的时候，就不光是像这个很多乐队可能只有这个躁，或者说只有那种疯狂激情，而是还有一种非常清流的这种东西流入。对，哎，我想问一下啊，各位，是就专业就是学音乐的吗？就是学音乐出身，这么多年就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吗？ 是 是的。那从对几岁开始接触音乐的都是？对，挨个来说吧，好不好？ 先从最小的开始说 啊。最小的开始说，谁是最小的？ 按着来 啊。真的， 你们不是我吗？ 对，你们两个到底是谁最小的？哦，阿贝你是几几年的？ 我是98的。 我的天哪，98不得了。来， 是有点大了。是 对，是有点大了。现在都是08的。对，98的今年才20岁，好年轻。嗯，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 12岁还是11岁？ 12岁。哦， 对， 科班出身啊。那时候就是学音乐，第一次接触音乐就是吉他吗？啊，不，贝斯吗？ 吉他 啊。吉他，还真是吉他。 是啊，到后面就弹，后面是也是你小时候也组了一个乐队 啊， 然后也是没有贝斯手嘛。 啊，对， 然后正好 阿贝你来吧。 对，正好我没见过这个乐器，觉得比较好奇，我就学了一下，就去转换了一下。 哦，真的是如此的 easy 吗？就转换了。 对对对。 哦，好吧。 然后 很气人。 然后怎么说呢？就是然后就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喜欢。然后最后面读学校也是读的贝斯专业。 哇，好厉害，真的是。这个阿炳已经这个迫不及待了。阿炳，你是几几年的？ 我稍大一点，我92年。 92年，哇，也很年轻啊。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呢？ 我应该13岁吧，我初一的时候。 哇，初一的时候，大家都好早啊，接触音乐。那个时候就也是吉他嘛，这么多年一直是跟吉他为伴。 对，一直是吉他。 好专一啊。对，而且我发现你的头型发型特别像那个郭富城年轻的时候。 比较复古。 对，太复古了。这种蘑菇头不是谁都能剪的，我跟你说。 中分。 对，中分。就好多人中分是驾驭不了的，只有长得帅的人可以。对，那甜甜呢？甜甜也是中分，而且我觉得你今天特别像 cosplay 里面的那个中国娘的造型。 中国娘。 对，哎，甜甜平时喜欢动漫吗？ 喜欢 啊。真的呀？所以你的造型和发型包括颜色跟那些跟你喜欢的有关吗？ 没关 啊。没关系。对，让我想到那个女帝，你知道吗？这发型有一点像。那甜甜是什么时候就是接触音乐？说不上来。 点点点，其实很早。然后记不清什么时候了。对，以前可能只是喜欢瞎唱，唱小朋友的歌。 哇， 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还是想好好的学一下。然后后来就进了那时候学校的那个合唱团。后来就读音乐学院一直到现在。 哇，真的是就一路都是学唱歌，这样一路走过来，是不是？然后包括作曲呢，什么时候就开始自己写了呢？写歌， 中学的时候开始自己写歌。 哇，好厉害。 那时候大家都普遍的有中二病 啊。中二病。 对，会写奇奇怪的怪的一些词。 对，那个时候就是写歌的少，但是写文的多。 对，对，然后也是这样的，没人写歌，我就来试试呗。 哦，好厉害啊。 没有了，只是觉得很可惜啊。因为大家写的很好听，就很漂亮的词。现在回去看挺中二的。 好吧，这谁没有中二过，是不是？ 对， 中二病少年。好，最后呢来到我们的键盘手大丁。 最老的 一个。哎，对，刚才忘了问你了。 不要说 对。是，那我猜一下，你是全队唯一的80后是吗？ 这不重要。 好了，那我们就这个放过他吧，不要暴露年龄了哈。那这个键盘，哦，我就觉得这个琴声好好听啊。戴定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弹琴的呢？有没有继续？有没有现场教学？对啊， 功夫成了一段吗？ 没有。来。 哎，这是弹给我们阿炳的。对，这个是爱爱爱不完哈，现在都开始学弹学猫叫了，你得与时俱进一下。对，这是2.5倍速的吗？对， 可以多呢。 对，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大家想学的话，可以找大丁老师哈。对，但是这个因为像学习乐器啊，学习音乐，因为你可能还是担任编曲的工作，是吗？ 对，在乐队里面，因为主要是歌词跟旋律是天天写嘛，然后我是负责主要的编曲，然后呢，其他的另外几位成员啊，叫阿炳、阿贝啊，还有鼓手是一起来优化整个编曲。 是的，所以说大家其实都是虽然说是各司其职，但实际上为了一首歌，大家都是按步骤来的。然后怎么样才能把这首歌成品出来，并且非常非常的好听？哎，这个目的就达到了。但事实证明呢，这个猫科动物的歌曲确实很好听。好，那么进入到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挑战新歌声。一个简短的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好歌现场送给你。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我们继续回来，依然是挑战新歌声。今天是星期二，所以呢，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神秘、非常美丽的乐队，它就是猫科动物。再次欢迎，耶，欢迎你们！好啊，依然是没有招呼。对，好吧，那我自己来圆吧。那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哈。那视频的话，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上面下面左下方有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点击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了。还有一种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千万要找到这两个通道，然后就可以随时给我们打 call， 不管你是用礼物的方式，还是用留言的方式，还是以其他的一些分享的方式都可以。那如果你要是只能听音频的话也没关系，今天保证你现场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杜比音效环绕立体声的效果，那你只要锁定 FM98.2 就可以了。 OK， 那么猫科动物在下半段依然有更多的好歌要带给大家哈。第三首歌要送出来了，准备好了吗？ 第三首歌名字叫做浮尘。 不是 请允许我再调整一下我的普通话 啊。好的。 浮尘独白 啊，浮好标准啊。对，浮尘独白。 对， OK， 那 讲的是 什么呢？ 讲的是城市人的一种社恐病吧。 社恐病就是社交恐惧症，对吧？ 对。 OK， 我 对，哎，对，我觉得这个社交恐惧症大家还真的是有的聊啊，待会儿我们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先把这个浮尘独白送给大家。 却是 快透露繁衍，再靠近一点，多一点，顺风轻雨。行走在繁忙的世界，习惯沉默，太多的喧嚣和疲倦，早该忽略倾诉的只字片言，在瞬间反复颤抖，安静的 这是两千人的大场面啊，对，我就代表了，我代表大家的这个心声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好听，其实每一首歌都超级超级好听。我就好面对特别好听的东西，你反而会觉得词穷。我只想说，真的鼓手无处不在啊，虽然他今天没来，但是每一首歌都有他，都有他的存在，就是这样刷的存在感哈。好，那么刚才这首《浮城独白》，讲的是一个社交恐惧症，就有一点点恐惧的故事。甜甜，你是属于这类人是吗？ 是 哦。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社交恐惧症的？ 小时候就有了。 是吗？ 对， 就比如说跟上小学的时候，小朋友可能都能打成一片，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融入他们是吗？ 对 啊， 是他们玩跳、 啊、 跳绳啊什么的、 啊、对 呀、 啊、 对，然后我就在想怎么跳进去呢。 哦、啊、然后后来他们那有没有人就是就有社交恐惧症的人，就有那种特别爱社交的人，然后有没有人说，哎，甜甜甜甜来我们一起玩呀、啊、 就是没有呀。 啊是吗？ 有就好了 啊。怎么现在这些小朋友都这样？ 对呀、啊，讨厌。 真讨厌呢。但是我觉得啊，因为咱们俩性格就这么一说的话有一点点相似，你别看我现在可能是话比较多，那可能是职业原因。然后就小的时候我也是属于那种非常非常内向并且不知道怎么去跟人交流的这种小孩儿。但是越是这样的人，一旦有一个人能够打开你的心扉，你就会跟他成为特别好的闺蜜和朋友。你是不是生命当中也会有这样，可能为数不多但是确实有这样的朋友存在呢？ 有，嗯，所以挺幸福的。 是吧？ 对。 那就是现在围绕在你身边的三位男士，也是属于这类的人吗？ 是 啊， 对， 他好欣慰啊， 他们就是你说的那种啊，来呀、啊、来呀、啊、来一起玩那种 啊，对，终于碰到了， 对 对，其实你说，哎呀，终于有人邀请我了，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加入， 对，花光了所有运气， 哇，真的是花光了所有运气，遇到了现在的这个乐队所有的成员，还有一个没来的鼓手，对，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照片哈，我看看这两张照片里面是不是有我们今天怒刷存在感，但是并没有来现场的鼓手。来看一下，哇，这张照的好意识流啊，好像是，这应该是全员都到齐了吧， 对 对、嗯、到齐了， 对，但是呢依然看不清谁是谁，只能根据他们的乐器来分辨哈。那我觉得这张应该，我觉得这个照片拍得非常好，这是经过后期制作的吗？ 没有 没有、啊、就是 那天灯光就是这样， 哇，这个摄影师绝对要加鸡腿，我觉得他是怎么拍出来的这么好的意识，哎，这个， 对对， 哦，对，大家看到了吗？这个鼓手还是非常明显，在最右侧的一个就是哈，猫科动物。那现在我们的这个乐队，一共有就出过专辑吗？还是说以单曲的形式这样去发行？ 我们现在网上能听到的大部分都是小样，嗯、还没有正儿八经的专辑，但是我们已经在计划内在制作了，哦、 很快 了， 很快是吧？ 对，已经在制作了。 嗯，我觉得如果就是单凭今天现场的这个版本的话，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当然、这个， 今天是特殊版本、 哦，是吧？那如果要是整个成熟的编曲的话，肯定要比这个还要去怎么说呢？听觉上还要去炫酷， 听起来更像 一 点。更像猫科动物， 哇， 只能说今天的这个版本、 还是简化了的， 不是这个版本是、怎么说呢，可能以后都不一定能听到， 哇， 非常珍贵，对，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这么聊天，你知道吗，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场地有限但是呢我们的版本确实是只有在节目当中才可以听到， 现在现场只有你一个人看到、 对啊， 不，现场还有千千万的广大网友朋友在看，对，只是他们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现场而已哈， 刷存在， 对对对，快刷存在感，让我们看到一波666火箭走起来，哎，你看还有现场音效吗？对，这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节目。好了，那确实是这样啊。现在那等到专辑或者说等单曲完全编排完之后，大家会在各大的音乐网站上来听到吗？ 对，这是了。 好的，那大家请密切关注一下，就是他们的各大音乐平台找猫科动物就可以。那你们自己现在有没有微博之类的？ 有啊，微博、我们自己还有个公众号 啊，公众号啊， 公众号因为我们人手有限嘛，就是比较慢、 对，那我们还是说微博吧，对、对啊，微博就是对啊，就是就找猫科动物就可以找到你们吗？ 肯定 啊，好的，那找一下猫科动物，想关注这支乐队的完全可以去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哈，我觉得他们的音乐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强烈推荐给大家，也、再次走一波。好，那么接下来呢，今天呢还有挑战环节，现在我要把这个挑战环节提前，今天选了一首歌，这首歌可是有年代感了我觉得，对，这个神话情话，因为我知道乐队有两位是来自广东的，对不对？广东的朋友来举下手， 有三位 啊，三位呢，哇，三位都是来自广东的朋友，所以这首歌是粤语版吗？还是 粤语版 ？对，那我们首次，反正在我主持的这个节目当中，还第一次听到粤语版的歌曲。好，那么现在要准备好哈，不要着急，没关系，我可以先放一段原唱《神话情话》，这是来自齐豫和周华健的版本。那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等你来挑战。待会儿我们会听到猫科动物的版本，到底这两个版本会有多大的差别？让我们拭目以待。等你来挑战，马上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我们先来看个原版。 是难过，是陶醉，是情绪，或在日后是作传奇。爱是盟约，是习惯，是时间，是白发，也叫你我乍惊乍喜。完全遗忘自己，竟可伤害生与死。那日 谁来问起？天高风急，双双远飞。爱是微笑，是狂笑，是傻笑，是幻笑，还是为着害怕寂寥？爱是何价？是何故？在何世？又何以对这世界雪中送火？谁问祈求什么？好过好入的结果？谁能承受后果？翻天覆海，不枉最初。 我们先这个把原版看到这里哈，我觉得这首歌大家尤其是八零后一代，我觉得对这首歌简直是太熟悉了，只要看过新神雕侠侣的应该都会熟悉这首歌，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好难啊。对，那现场我们猫科动物要来挑战了，准备好了吗？这是一首我觉得难度挺高的，但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未必哦。好了吗？那加油哦，那就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哦。 好嘞。 好，神话情话猫科动物版本现在开始。 爱是快是难过是陶醉是情绪化在人后是作传奇，爱是文约是习惯是时间是白发也叫你我乍惊乍喜，完全遗忘自己，竟可伤害身与死，海日谁来问起？天高风急双双远飞，爱是微笑是狂笑是傻笑是玩笑或是为着害怕寂寥，爱是何价？在何故？在何世？又何以对这世界雪中送火？谁问祈求什么？好过可入的结果？谁能承受后果？翻天覆海，不枉最初。雪中送火，爱在迷迷糊糊故作海边开始，这浪浪漫漫旧故事，爱在朦朦胧胧时生今生和他生，怕错过了也不会知，跌落茫茫红尘难不世动亦相依，不独自活着没意义，爱是来来回回情是一是又一是，是你与我此生永不阔别时，爱在迷迷糊糊盘古错开便开始，这浪浪漫漫旧故事，爱在朦朦胧胧时生今生和他生，怕错过了也不会知，跌落茫茫红尘难不世动亦相依，怕独自活着没意义，爱是来来回回情是一是又一是，此生永不阔别时， 哇，神话情话，这是我们今天挑战环节的版本，来自猫科动物，好棒好棒。这样的就是没有更多的配器，然后也没有更多的这种修饰，完完全全是这样的一个合成版本，而且是粤语版的哟。哎，我觉得粤语唱歌还是非常好听的。对，哎，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出粤语的歌曲呢？因为有三位是广东的朋友。 这个太倒没想过。 是吗？为什么不写一首粤语歌呢？就唱起来也方便啊，而且还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 因为创作这个东西，特别是写我们这种歌的，你脑袋里面一般会想起一个大概会用什么语言来写。对，所以说现在我们想到的都是 普通话、 国语跟英语。 哦， 对，暂时还没有想到粤语，就是说我们现有的一些旋律想出来了，就大家可能网上听到的这一些，基本上都是按国语的感觉写出来的。 是的， 对，就这样。 好吧，对，毕竟呢，其实我觉得粤语如果要是写起来的话，也会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因为可能有一些这个语句啊、措辞啊，或者说语法会有一点点的不同哈。虽然说我不太了解。好了，那么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还有7分多钟，我们依然是可以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的。刚才呢是一首翻唱的环节，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听猫科动物自己的歌哈。自己的歌想带来哪一首呢？有没有想好？ 带来一首代表了我的青春的一首歌。 哇，你的青春，我觉得这一那个感觉说出来一把辛酸泪呢。 对，这首歌名字叫 Just a Girl， 就当我还是个 girl 的时候。对， 好，还是一个女孩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全在歌里了。 Just once again, 'cause I have a date to meet a bad boy in some coffee shop a few days ago. Someone had told me I'm just a weak girl. Who said then I will always think me? Can I decide what I want to make? Who said then I will always be when I have ability to control my way? Just aBy feeling, but sometimes girls are stronger more than you. Though you are thinking I'm just a weak girl, don't you see I'm becoming stronger? I'm acting what I want to make. Nobody likes me any longer. I have ability to control my way.But then don't mean that you can blow me, never go. Just a lady, just a girl. If you look down on me, I can make you in trouble. Just a lady, just a girl. If you determine play, I will lose to you. Yes, I'm just a lady now, just a girl. Come on, say sorry to me. Cheer me as you got this name before me. And you real 哇，我觉得太牛了。如果要是今天这个灯光和场地要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仿佛自己来到了一个爵士酒吧。对，我觉得这首歌是有一点点波萨诺瓦的那种感觉吗？还是特意就是选择写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曲风？ 这个歌其实是我们一首比较旧的歌 啊，比较旧的歌，就是老早一点的歌曲。 对，早一点的歌曲，之前一开始是一首朋克歌曲。 哦，那怎么让你改成了爵士歌曲？ 对， 嗯。那我觉得这个版本很好哎， 因为我们、因为大家看到了很多乐队嘛，它都是电声摇滚乐队，我们肯定也是，但有时候也想说做一些不插电的改编， 是的， 所以说就想了这个歌把它改成 bossa 挺合适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简直是改编的太棒了，这个我一定要把它剪出来小视频，然后让大家再广泛传播一下。对，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会喜欢这样的一个版本哈。哎呀，今天呢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还有2分钟的时间，其实还有一首歌没有带给大家，但是呢估计是没有时间再带出来了，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像好的歌曲留有遗憾是为了下次更好的相见， 大家以后可以听专辑。 是的是的，然后到时候有新歌的话可以再来我们的节目现场演绎。对，好的， 谢谢。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也要就是还是以发新歌为主呢？ 我们现在有几首新歌在已经排好的了，在 Live House 也演过，但是暂时网上还听不到。 对， 大家就等新专辑吧。 好的，新专辑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先保密 啊，先保密。对，就是让你们好好去关注他们啊，好好关注猫科动物，去找他们的微博，也可以去找一下他们的这个音乐哈。好了，那么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就到这里了，我是道道，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再次谢谢非常优秀非常给力的猫科动物，谢谢。 好，谢谢。 对，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明天见，拜拜。 Is ready to burst when the world spins in reverse. I'll keep